那是你的手曾经轻轻安抚我眉头，但也是他甩开了我的手，泄了气的气球，两颗心在微缩的温柔。 锵锵三人行，诸位好，徐老师，咱们这个大美人啊，大美人曹颖又来了。来了有好处，你看我又给你做宣传， 对对对， 大家看看曹颖这新出了唱片啊， 老吴美人， 老我一看这是老吴美人嘛， 虞美人好吗？ 虞这个词，所以曹颖也是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啊。我本来呢很喜欢他，可是呢今天发生的一件事儿让我觉得 他觉得我很无知。 对，今天本来要讲卡斯特罗。可是现在我修改了，我准备今天讲一讲代沟的问题。 没有，可以讲，可以讲，这个本身也是代沟的一个代表。 对， 这是你拿来的书是吧？ 对啊，这是我看的书啊。我就说，他们跟我讲说卡斯特罗那个身体健康，80岁了，不行了，那也没说不行啊，就是说把权力暂时移交给他的弟弟，其实早就定为接班人了，劳尔。但是呢，一说要讲这个，我们的编导跟曹颖说，曹颖，你说你什么反应？ 没有，我就问啊，我说卡斯特罗男的还是女的？ 特罗像是女人的名吗？ 不是，但是就是因为外国人的名字都差不多嘛。然后就是你可以看出来，像我们这种感觉的人，就是像我，不能说我们这种感觉和一批人，就我就是不关心政治，就我不看新闻，什么国际新闻、娱乐新闻、八卦新闻我也不爱看，因为你自己在这个圈觉得有些八卦写文、那个绯闻什么的很无聊，所以就不爱看。 哦， 新闻是看得头疼，不关心。 你看我就爱看。但是我爱看呢，我是用八卦新闻的角度去看正经的新闻。我给你先看看，你比如说你对卡斯特罗不了解，今天正好教育教育你。 哎，是。 那个我先看看卡斯特罗跟咱们电视主持人非常有关系，而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这个人呢，我觉得他像孔子，哎，述而不作，就从当年游击战之后，从他年轻时代以后，没有写过著作，没有写过书，他所有的思想都是他演讲整理成的文字。在古巴，你去古巴旅游的话，你知道吗？在古巴，卡斯特罗的演讲每天伴随着人们，电视台7-8个小时， 每天都讲啊， 十几个小时，对，他几乎有一阵儿是天天都讲，7-8个小时，而且卡斯特罗演讲的时候，那个场面啊，非常有意思，人们照样吃喝拉撒睡，妇女在那儿喂孩子，他哇，这讲7-8个小时，但是呢，身体。本来是谁都比不过他，他是就是说上个世纪这种打天下坐天下还活着的人， 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 老头经历了，你说他跟几任美国总统对着干，至少9位吧，9到10位吧，如果我没记错， 62年导弹危机的时候就是他， 没错， 亚肯尼迪， 而且这个人的这个风采，你见识一下，就是老英雄，但是也有老了的时候。我给你看看这段这个卡斯特罗的影像，你看他当众发表演讲，2001年的时候，你看晕了。昏倒了，演讲的时候昏倒了。从此之后呢，美国中央情报局就说他得了帕金森症。哎，美国就你看你有一次跌倒了。跌倒之后呢，你看见咱们这个国家领导人这个胡主席的时候呢，还瘸着腿。 他现在在医院里边还演讲。医院进去以后出来说，我说由于美国的阴谋，我现在的病情是国家机密。他就说，人家问他现在病到什么样的情况，他说他的病是国家机密。 他真的是如果身体不好或出了什么问题，会有影响吗？对整个的。 不过他现在好像权力给他弟弟了， 其实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你知道卡斯特罗？ 难说。 卡斯特罗一生啊，美国还有什么古巴流亡者什么的策划对他的暗杀多少次吗？600次，600次暗杀，一辈子。然后呢，多次的传出，美国至少说100次他死了。就是这么恨他。 你看美国恨他的话，那肯定是因为他本身外交手腕各方面有他的强势所在。就好像最早原来我们以前，虽然我没有经过像毛泽东啊周恩来的年代，但是我知道嘛，然后我们就特别就是想经历那个年代，因为就觉得那个年代好像真是中国人腰杆挺得特别的直，然后就觉得他们对外的那个手段也好，包括一些怎么样也好，就特别的佩服。但是我没经历过，都是听说， 都是听说。 对， 你这个就是过滤的记忆，你知道？ 过滤的吗？ 对啊，当然了，现在很多人是因为对现实三国中间有种种不满，所以 就把过去的那个年代啊，回忆啊， 所有好的回忆都捡回来， 就好的都留下来，觉得腰杆挺得特别直，肚子饿就忘掉了， 也对， 肚子饿就腰杆觉得挺得特别直，好像其实是过滤的， 但是也 是我觉得就是人生活越来越好，你就越来越挑剔，你就会对现在很多不满，其实说不定我们现在比以前过得好得 多。所以当政的人最烦恼的一个事情就是说，这老百姓啊，生活好了抱怨更多了， 对，好， 生活越好抱怨越多，其实他不知道抱怨多就是生活好的标志之一啊。有抱怨权利了嘛？以前苏联有个政治笑话，就是说一个知识分子申请出国嘛，当官的就问他说：“你吃的不好吗？”他说：“无可抱怨。”他说：“你穿的不好吗？”无可抱怨。你工作不好吗？无可抱怨。那你为什么要出国呢？就是因为我不能抱怨。 哎，说得好。 所以其实现在很多人，比方说，当然我听说现在民间对这个那个时代，包括卡斯特罗，我相信卡斯特罗的消息啊，牵动你可能不知道，真的会牵动很多人的回忆。 对， 中国人对卡斯特罗的印象是很相当美好的，你觉得吧？ 是， 很跟那切格瓦拉联系在一起。 对， 在美国，你讲美国是把他视为眼中钉的，可是在美国这么多的传媒关于卡斯特罗道德问题的负面报道也不多。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他们都是特别极端的道德主义者。你比如说当年卡斯特罗有个女的也是革命女战士，说俩人相爱要结婚，这格瓦拉就能跟这个女的说为了革命事业，你还是让卡斯特罗做个自由的人吧。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为了革命事业 就要做自由的人吧。 而且你知道格瓦拉就当时他们这古巴建了国这本书里讲的，徐老师，就是你刚才说的其中一个想法，说什么呢？说是当年这个革命者为了自由推翻了一个政权，他们建立了一个政权，但是呢会发现呢，当年的政权还允许他们在报纸上发表他们的反政府的言论，但反而他们这个新的政权建立起来之后啊，没有抱怨了。为什么没有抱怨了呢？ 因为不允许你抱怨。 但开始是不抱怨，开始真的是崇敬，因为这是你支持的力量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有些问题嘛。那个滞后师呢，是不舍得抱怨，因为这是你支持、你生命相许的东西。开始是到了后来发现你没抱怨的权利。 我跟你说，不仅是没这个权利，甚至能把人有一种东西叫催眠呢。你就没有抱怨的需要了。 对了， 你就是你，比如说卡斯特罗，咱说他现在移交政权，实际上你知道吗？我昨天看到，两年前他基本上就把很多事情就交给他的弟弟这个劳尔了。他在干什么呢？他这个人这一辈子，我倒觉得更像个牧师，更像个上帝。他说我两年前就不干这些具体事了，我还是做我一以贯之的事儿，塑造新人。这就是卡斯特罗和格瓦拉两个人一辈子最大的一个理想。他们认为啊，这个人类哈是一些原材料，我可以设计你，可以改变你，即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受难甚至是死去，但是你这么死仍然是境界高高的。 就他不断的把他自己的想法就是天天说，然后灌输给你，你就认 为 他是对的， 他是高尚的。 不是， 然后他认为你一般的人呢就没有这个东西，就不够高尚，所以他认为他给你人文精神，给让他来做灵魂工程师，把你建成一个新人类。 而且他要求你做到啊，他自己也做到啊。 对， 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 这点是厉害的。现在有很多人要求你做到，自己 做不到。 就这个格瓦拉说，这个当古巴国家银行行长，你知道是怎么决定的吗？就是他革命成功了嘛，大家就开会，卡斯特罗说我需要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当银行行长，然后格瓦拉站起来了，然后卡斯特罗说：“哎，格瓦拉，你是个经济学家吗？”格瓦拉说：“哦，我以为你说需要一个好的共产主义者。”就这么着，就让他当了国家银行行长。然后呢，这银行盖大楼了，他把这个设计师找来说：“你是大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这设计师，我是小资产阶级。他说：“你说说这个大楼，我们为什么要电梯呢？”然后这个设计师说：“因为他有32楼啊。”卡斯特罗说：“你看看我不是卡斯特罗，格瓦拉说我有哮喘病。如果我一个哮喘病人我都能爬上去的话，别人为什么不能爬上去呢？ 要什么电梯呢？” 然后又跟设计师说：“厕所也得砍掉一半。”后来设计师辩解说：“虽然咱们革命成功了，但是上厕所的需要不会减少啊。”卡斯特罗说：“不对，新人类可以牺牲，所以砍掉一半的厕所。”你知道 他的银行大楼现在真的没有电梯吗？ 他根本就他当银行行长，他根本就讨厌钱，他最恨的就是钱。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曹颖，你认为你听了刚才这个你有什么感想？ 我就感想到真的没有电梯，如果真的没有的话，你让我取钱我考虑爬一下，存钱我绝对不来，32楼我得带干粮和水才能上去。 你这样的人在格瓦拉的眼里那就是堕落的人类。 对，我肯定不能去那里，到古巴我没有生存空间。 这是老吴美人吗？ 老吴美人。 对，你讲经济学校我想起笑话，那个王蒙最近跑苏联去，跑俄罗斯去啊，人家说你知道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成功嘛，就是那个俄罗斯现在经济改革不成功嘛，他说你们呢，因为改革的时候啊，解放前的那些懂资本主义经济的那些人呢还活着，所以他们还能再用，苏联呢革命时间长，沙俄时代的经济学家全 死了，都革掉了已经。 对，你知道， 所以苏联现在高速公路都没有。 你说苏联，我昨天看一资料，我觉得真有过那样的事儿吗？你想想，有些时候这个高层领袖哈，他内幕发生的一些事儿啊，非常有意思。说卡斯特罗和格瓦拉当年猪湾事件，你就更不知道了，对吧？对，不是，那不怪你，对吧？你说明你年轻，或者你嫩， 年轻， 说明你是小乌美人， 对对对，嗯。 就当时不是说美苏之间的闹得险些要打原子弹嘛，古巴夹在中间，古巴是美苏之间争夺的桥头堡。其实卡斯特罗和格瓦拉非常的激进，他们就主张要跟美国对着干，但是没想到正在这俩这个气鼓鼓的时候，传来消息说原来苏联 赫鲁晓夫退了， 跟美国妥协了。你知道这两个革命战士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的反应啊？卡斯特罗一拳砸碎了面前的玻璃，然后呢，格瓦拉着急的哈，手枪从枪套里掉出来，啪叽碰响了，把他给打伤了。有这样的事儿？ 真的假的？ 后来就说苏联， 这应该是杜撰的吧？ 不是，就是说我昨天在新闻里看到啊。 所以跟你讲，古巴啊是20世纪革命的一个神话，真的是神话，就不可能的事情出。62年导弹危机的时候啊，所有人都认为古巴没什么稀奇，那是苏联的一个桥头堡，那是苏联把导弹运过来放在那里嘛。那可是你知道，苏联没了，解体了，俄罗斯不像以前这样政治上支援古巴了，它照样存在。而且呢，你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对比方说对卡斯特罗比对北朝鲜的这个印象要好？嗯，因为北朝鲜旁边有个南韩。对比之下好像南韩经济发展得很好，可是古巴哈、啊、旁边那些中南美国家哈、啊、也未见得比古巴好在哪里，对不对？那些资本主义的那些中南美的国家现在整天和台湾靠金钱外交，对不对？所以人家觉得古巴，而且关于古巴的内政的什么那种肃反啊，那种屠杀什么新闻很少嘛，所以卡斯特罗这点人家现在很佩服。现在 不是，他也就像你说的，生活好了才会出现这些社会的一些乱的现象啊。那你要在过去，就是你说文革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大家还一门心思还要再说，比如说我们要追英赶美啊，那个年代啊，然后我们要炼钢炼铁啊，他没有那个心情去，为了只有当生活好了，贫富差异越来越大，才会出那么多的问题啊。哎， 你看上个世纪啊，这些人有几个革命家呀、啊，都很像。甚至某些地方有点像毛主席，嗯，你发现没有，都是一个是游击战专家，再一个呢就是喜爱工农生活，喜欢艰苦朴素，不喜欢这些物质的东西，再一个就是喜欢教育人，喜欢改造人。 最近啊，我听说他们从拍一个电视剧《白求恩》呐、啊，嗯，据说很有新意啊，就是说原来白求恩在加拿大很有钱呐、啊， 对， 他就是看不惯那些医生啊。拿病人收红包啊，分利益啊，就看不惯，这是很有地，然后他才国际共产主义啊，后面的故事你就知道，西班牙战争跑到中国来，他原来就是对这个医疗这个产业化才有意见才来的。 白求恩是反对医疗产业化的先驱， 对， 是吧？ 所以现在很多人对这个东西啊，是因为对现实的很多不满，以后回过去看那个理想主义，当然也是隔着距离看，我讲过了，嗯，其实是过滤性的。 我现在觉得啊，这个年轻人啊，其实是我就叫青春之火呀，嗯，历朝历代都一样的，这个没什么代沟，但是干的事儿很不一样，就是他总是有这么一股能量。这种能量啊往往是破坏性的，甚至有时候是自虐的。你比如说像文革的时候，他为什么把毛主席像扎自己肉里， 理想主义， 好家伙，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说，你要说年轻人联欢，我跟你说现在不算什么，说那个那天我碰见一老人，就说在文革的时候毛主席在天安门广场检阅，你知道每次检阅完了之后那个堆积如山，两个鞋山清洁工去检，都是挤掉的鞋子， 那是多大的青年人的大 party 啊，毛主席就是 DJ 啊，那家伙 你这个比喻还蛮少用的 哇，你看他就是大家都嗨嘛，你知道吗，其实是一样的，而且那 毛主席的 DJ 那林彪那个算什么，我知道那个 manager 是周恩来、嗯、manager 是周恩来，像因为组织都是周总理 帮他统筹这一切、 鞋子最后都得周总理管的，对不 对、 这个、你就退掉任何意识形态，我跟你讲有一种能量，这能量在当年把他引到了哪儿？比如说引到了开始是斗老干部，然后呢上山下乡。你知道当年这个青春之火燃烧这个青年人呢、啊，他干什么？输出革命啊！说中国没有仗打，他整天看那些电影啊，要打仗，要当英雄，所以参加缅共。你知道后来有些人就当缅共打游击战去了，你都没听说这件事儿。打仗他就渴望流血，你看这个照片， 只有在学生时期才会有这样子的。 你看这是当年这种战斗的，你就这种能量啊。那个时候你看，这是咱们中国人管人家别人的事儿，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全世界人民团结打 哪里找来的这些， 对啊，这是当年的咱们这个青年。其实你说现在年轻人他这个能量不也是嗨吗？ 现在年轻人就被老吴美人他们带着走， 老吴美人 不就在他们下面，你去看演现场演唱会啊、嗯、我觉得那个时候红卫兵接见基本是一个道理啊，这个啊，然后就唾沫，就是那个脸上眼泪鼻涕全在脸上这么挤的，就是那种。 没有，其实现在学生也是热血青年比较多，就是大家只有在校园里面。其实你在学校的时候，你并没有出去面对社会，你考虑不到很多东西的时候，你是理想主义者的，你会想我将来我步入社会，我要为国家做什么，我要怎样去实现我的理想抱负。 你上大学有这理想吗？ 上学的男孩子比较多， 你上大学的时候 没有，你上学的时候。 我上大学我想的是将来我做什么工作能混得比较好一点我哪能想到国家呢？ 女孩子想的就是，我觉得和平时期像我们就想，我只谈风花雪月，我觉得我不喜欢看新闻。 怎么改造男人？ 没有，我也不会去想，我觉得女人靠自己比较好一点、嗯、不要想着去改造别人，不可能。 所以现在归根结底青年人最大烦恼就是没法革命，没法革命。 当他进入社会以后，当他生活安定下来，你让他革命他都不想革命。我觉得还是一个某一个阶段想法不一样。 所以啊，还是得财产公有，你知道吗？一旦说是你变成有点有房有车，这就是 人会变得自私了， 就是人家说的物质的主义的侵蚀。你这个人一旦有产， 稳定压倒一切， 稳定压倒一切， 你就不想改变。 你格瓦拉他们为什么不最讨厌钱呢？他就是咱们都是公有的。 对， 你知道格瓦拉最著名的就是说，他不但要求自己，他有一次是要去一个场合，他没手表，你想他穷的，他没手表，于是呢，他借了他们同事的一块表借给他，这块手表啊，那个表链是金的。然后这个格瓦拉会见了，完了外宾用完了之后，在一个信封里把这块表还给这位同事。这位同事一看那个金表链不见了，里边有张条子说：“古巴国家银行感谢你的捐赠。”那么他不要这些东西，他认为这些都是毒素。 你呀、啊，开车跑到格瓦拉的办公室，等一下，你这辆车啊， 就 感谢了， 感谢 你的保时捷为国家贡献。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被子性压抑。 啊，徐老师，什么干部一辈子性压抑来着？ 特别的。干部，妇联干部我真见过，这一辈子就是压抑，就是用卡斯特罗这种标准压抑自己啊。 卡斯特罗， 理想主义啊。 下次休息时候别乱聊天。 你知道，咱觉得古巴， 这些人真是， 咱觉得古巴是特开放的那种地方的，跟离美国那么近嘛。实际上，卡斯特罗和格瓦拉这些人呢、啊，老让我想起中国过去的某些真的艰苦朴素作风的那些老干部，律己极严，而且呢老婆从来不带出来，就是私生活是秘密根本不谈的，而且呢就是 老婆就在家纳鞋底。 我觉得这是跟观念有关系。那在美国他为什么老带夫人出来，就他本身的民众就觉得说，我要看到领导人有一个特别好的家庭，然后夫妻两个一起出来那和谐， 也是稳定， 对，他有信任度。但我们就不一样，中国可能五千年的传统的这种，你就会觉得封建思想，觉得说哎呀，老婆应该在家里面啊，传统女性应该怎样啊，那样才是一种稳定和信任。 你知道切格瓦拉那个话剧在90年代的中国还非常红，在北京非常非常红。不，我对理想主义的唯一的看法，我觉得理想主义非常好非常好， 但问题是你自己理想就行了，你别强迫别人跟你理想， 就是这个问题。 你强迫别人跟你理想以后，那就不是理想主义。 就是说卡斯特罗格瓦拉这某种英雄传奇的角度，这都是我们佩服的。你现在都不知道当年多少女的爱格瓦拉，爱这个卡斯特罗呀。 他刚才还说不算帅， 你知道有一个描述，你知道 是英雄不在乎外表帅。 你知道有一个描述啊，就是说这个卡斯特罗其实很多女人跟他关系好的话都说他像个大孩子。然后卡斯特罗一出来，身边一堆女人，这些女人当时这个神情，观察者说呀，都是那种急着想要为他做些什么，都那么一帮女人。 然后卡斯特罗40年都拿着个雪茄啊，朝着这些女人看也不看。 然后有一个他的女秘书嘛，跟他说是姐有情人关系的，说看到卡斯特罗 这样的事情， 有的时候像个大孩子，他老穿那一身衣服，有时候上电视啊，记者招待会时间没安排好，或者那个衣服啊不合适，卡斯特罗就崩溃了，倒在床上，1米9几的大汉还是1米8几啊，掩面痛哭啊。他就说看到这一面， 越坚强的男人，他的眼泪越能打动人。有些你很坚强的男人，他一含着眼泪的那个时候，你就会从心里面有一种怜悯也好，同情也好，你就特别想为他做什么。女人的母性发挥， 你就喜欢他在外面是英雄，但是在你面前变成了一个淘气、任性的。 没有人会想你在外面像孩子，在我面前是大男子主义。每个人在我面前是英雄。